对准你的频率，唤醒你的活力，全屏可视化多维互动，刷爆你的存在感。听看你从未体验过的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，活力调频，你也在其中。 保加利亚玫瑰的精油，全滴在他刚才牵过我的手。之中我的心像一颗躲避球，谁懂爱停在手里多久。学问道理教科书都有，恋爱上上签到底哪里求，如果有教授我一定要努力修，就立刻呀快为我加油。多想带着雷达到他梦里仔细调查，爱的真卡还有没有副卡，拿起扫把在他心里洗洗刷刷，不专心的念头呀咿呀咿都清醒啦。就是九次我爱他，少了甜蜜会乱插，要他能心电感应我的想法，每天念着他的名字呀咿呀咿一清不差。就是九次我爱他，少了头发会翻叉，天真是打卡，爱像冰淇淋在嘴里融化。学问道理教科书都有，恋爱上上签到底哪里求，如果有教授我一定要努力修，加油！我想带着雷达。 不测，唱着歌，弹着斑鸠，不远处沙漠，我们踩刚刚经过，路两旁子弹丢的颜色，举个重量过的快乐，我还记得。 边走边说边唱着那首年代的边唱边微笑的我，听着在那里的荒北的雨，两年不过江湖花的就会融化，我侧开始牵挂，我将所有的感觉用心写下，心里拿出你的长发，以及歌词里要对你说的话，当爱慢慢酝酿，心梦在拼命抽象，我的心只能 The Morse and Megan Trainor, More Than Friends. 邓紫棋倒数， 一点一滴每天珍惜，怕突然来不及好好的爱你，时间一直倒数着

三名，火箭少女101，卡路里。 为了变成小蛮腰，天天提着一口气，为了穿上比基尼，吃草吃虫沙拉精，天生丽质难自弃，可惜吃什么都不腻。努力，我要努力，我要变成万人迷。 第二名，胡彦斌，你要的全拿走。 你要的全拿走，把回忆化成空，不要这胡言说，见面的有所保留，说过的话当真拼复锁。我不必再为你迁就，说一句分手借口，一遍两遍三遍，最后百口莫辩，情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。亲爱的，坦白无言，别让为过去留一些尊严，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。你要的全 蔡徐坤 Pull Up。 Baby got me all the time, got me seeing what's on my mind, I can tell what's up or down, I don't know my life or mine. Start it again, second chances don't come easily, I'm not gonna pretend, never thought that things would be the same. Whenever I am holding on for something new, I'm making a stand, and I'm gonna make it through Thank you.

今朝装饰799巧饰装，零增项六不限，高品质互联网整装。 左用新机场，南望雄安城，毗邻副中心，兴业会寺。